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中秋佳节恰逢天晴气爽的好天气，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。晚上大气透明度极佳，云淡风轻，有利于赏月，但天气偏凉，请注意添加衣服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韩金虎一摆手，让铁宝元、铁宝山也都归席入座。他就问铁凤英：“姑娘，既然你想给帮兵，你能对付两个人就行，头一个就是花枪太保田在彪，另外还有个小子就是你的仇人高艳平，这两个人你对付得了吗？”铁凤英闻听此言，正色答道：“驸马千岁放心，我可不敢说大话，虽然说我们没交过手，但是我心里有底儿，这两个人一个也跑不了。”好，好，好，好，痛快，痛快，来干！韩金虎一想，这个女人必有特殊的手段，不然她当着我的面和满营众将不敢口出狂言呐。管怎么的，试一试。因此，他也出于真心，在这频频敬酒。铁凤英勉强吃了3杯，因为酒量有限，以后就辞谢了，拍案而起：“驸马爷，不知何时出兵？姑娘你刚来，千山万水啊，你也累了，今天好好的休息，明儿个再战不迟，到时候我派人请你去啊。”我说：“铁宝山、铁宝元，你妹子我就交给你们了，腾出帐篷来，挑选一些女兵伺候姑娘啊，没我的令箭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，哪个不尊礼貌我是定斩不饶。多谢驸马千岁。”其实啊，韩金虎这叫腰乃人心，就在中军大帐的不远另立了一座营盘，门前挂上一面红旗，示意这是女眷。因为军营里的女的太少，所有男性的军卒不管任何人禁止在这通过，哪个不听就掉脑袋。姑娘铁凤英等进了大帐了，铁宝山、铁宝元、铁公然也跟来了，人家是一家人呢，背着韩金虎得唠点心腹嗑。这姑娘呢又把战场的详细情况问了一遍，铁宝山、铁宝元哭着又把哥哥死的经过说了：“妹子，君无戏言呐，这可不是在庙里头，在家里头说完了不算数就拉倒了， 这玩意儿在大帐之中，你跟驸马千岁说好了，你有100%的把握取胜，一旦要做不到，可就毁了咱们家了，连你在我们哥俩，连叔叔脑袋都保不住啊！妹子，你心里真有底儿，真能赢，要哥哥，看你们说的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。要论能耐，我可能打不过田在彪和高艳平，但是我有特殊的手段呢。临下山之时，我老师赠送给我一件宝物，这件宝物是百发百中，也慢说是他们两个，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。 是啊，妹妹，这么一说，你有半仙之体，你还会记法宝，要看你说的。 什么叫法宝？我有一种特殊的暗器，到时候你们就明白了。哥俩不敢深问了，又唠了唠家庭的闲嗑，最后姑娘在铁石弟兄陪同下到了铁宝龙的棺材前边，烧了几张纸，又哭了一通。关于这些细节咱不做详细交代了，简短截说，到了次日天明，韩金虎升座大帐，满营众将到齐了，飞天蜈蚣铁凤英全身披挂，带着四个小尼姑也来了。韩金虎今天格外的精神，唰一伸手把大令拿出来，铁凤英听令，在参见驸马。姑娘，能者多劳，今儿个你就得辛苦辛苦了。本帅给你5000人马，亲自给你关敌料阵，希望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捉拿燕王田在彪和高艳平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铁凤英挺高兴啊，觉着韩金虎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这么多的大将头一支令派到自己头上，高高兴兴在辕门外飞身上马，检点暗器和兵刃。四个尼姑每人手中都是双戒刀，紧紧保护铁凤英。铁宝山铁宝元呢，怕妹妹有失，也上马提大铁刀紧紧的跟随。韩金虎亮了全队，咱们简短截说，兵发燕青关。这回韩金虎亲自督队，三军哪个敢不卖命呢？鼓响三通，裂开旗门，在关前是讨敌骂阵。片刻之功，就听见燕青关里头也是炮号连天，城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四殿下朱棣也亮着全队啊。这两次大仗都是硬仗，每一次战场上都不下10万多人呢、啊，旌旗飘摆，鼓声震地啊。韩金虎在都旗之下扬鞭观看，一眼瞅着燕王，再一眼看着胡大海，这小子眼珠都红了，气得牙根都刺痒啊。再看他策马扬鞭来到军阵，尖着嗓子就喊呆，对面可是逆子朱棣、叛臣胡大海、田在彪吗？四殿下朱棣一看是韩金虎，可把他气坏了，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。燕王顾不得别的，马往前蹄，用枪点指韩金虎啊，狗贼头，我等跟你何仇何恨，你左一计右一计，陷害国家的忠良，垄断朝纲，上欺天子，下压文武，罄竹难书，我要将你抓住，刮骨挠油，点了天灯。朱棣呀、啊，我叫你想瞎了眼， 本大帅就在这儿，本驸马爷就在这儿，你抓得着吗？啊？叛国之徒有何面目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？今天本驸马就叫你们现原形，姑娘出战。 韩金虎把手一挥，代替了军令，飞天蜈蚣铁凤英催马晃戟是直奔朱棣。 朱棣一看出了一员女将，后边还有四个小尼姑紧紧相随，五匹马跑了个箭头形。他问田代表这个女子是谁，田代表看看不认识。这阵就见铁凤英马到阵前，咯噔把丝缰带住，把大戟一横，厉声喊喝呀，呆！我说哪个叫高艳平，谁姓高，你出来，姑奶奶就是找你来的。高艳平来没来？ 他这一喊声音十分清脆，当兵的听得十分真。高艳平就一愣，来个女人怎么指名点姓叫我的名字，难道跟我有仇有恨？还没等高艳平出马，胡大海觉着这玩意有点意思，艳平啊，你先等等啊，老头子我出去看看，我看这丫头二话不说指名点姓专要你，这里边有点文章啊。千岁，我请令出战。 老人家，您这么大的岁数了，在旁边观战就可以，干什么您还要亲自出马？ 哎，老将出马一个叮里蛤蟆，你放心吧。 胡大海到了阵前，要说姜是老的辣，你看胡大海没能耐，可有个稳当劲儿，腿也大肚子也大，在两军阵前那儿一站，真好像一座山差不多少。老胡把大肚子一舔，手里花白的须髯，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呢，上一眼下一眼仔细打量铁凤英，看完之后笑着点了点头， 姑娘贵姓高明啊？ 哟，铁凤英一看这是高艳平啊，不对，这人胡子都白了，他是谁？看罢多时这才答道，本姑娘我姓铁，叫铁凤英，宝刀大将铁公然的侄女，铁坤之女。 哦，也是老铁家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那会儿我到铁府常去串门，那阵儿你还小呢，梳着两个小歪歪辫，人们都管你叫小英子，对不对呀？ 铁凤英脸一红，那阵的事儿也忘了，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你是什么人？ 嘿嘿，孩儿哎，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？我姓胡，叫胡的海呀，哪个不知哪个不晓。 这可不是老胡说大话，明星抱出来，铁凤英这匹马踏踏踏倒退几步，咦，哦，这就是胡大海，哦，他还活着呢，我这老头这体格可真棒啊。一瞅胡大海脱了衣裳，上秤毛炮也得有350斤，脑门子倍儿亮啊，别看胡白了，这精神头还那么足啊。哦，你就是胡大海，胡老千岁。 对喽，你这才认出来。孩儿啊，我且问你，到两军阵前你张口就叫高艳平，所为何事啊？你先把心里话跟老前辈说一说啊，我也听一听。 呀，胡大海，老千岁，我跟您说不着， 既然你非要问，那我叫你明白明白也可以。我大哥铁宝荣死在高艳平手内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今天我到两军阵前，就是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，我非把高艳平整死不可。 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凤英啊，咱们小点声，爷儿俩好好唠一唠。你听我说，这个两军阵前死人是难免的。高艳平跟你们老铁家有私仇没？有私恨没？谁把谁家孩子扔井里了？谁把谁家坑了？都没有。这不都是为国家吗？这叫各为其主，当场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难免死人。再这一说，也怪你哥哥呀，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那么死到高艳平的手里，他能怨谁呢？你要恨呢，就不对了。另外，姑娘，你这一来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。你今年多大了？铁凤英不明白他说话什么意思。二十有八。 二十八。艳平呢？我说就哦，哎， 姑娘啊，你跟艳平还同岁。哎，你瞅着那小伙没？你瞅那鼻子、那个眼儿、那个眉毛、那个脸，那小伙多带劲！哎，再看看你，你们两个人真是天生的一对金童玉女呀，冤仇可解不可结。我这人就是心肠好，这些年的征战竟给别人保没了。你要乐意的话，你就许配给高艳平，把过去那个仇就算忘了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好不好啊？再过个三年五载，你生俩大胖小子，管他叫爹，管你叫娘，管我叫爷爷，你看这有多好。哎呦，铁凤英一听啊，这臊得粉面通红，浑身力抖，呀呀啊呸！胡大海啊，你哪里是开兵见仗，分明是拿姑奶奶取笑，休走看己。砰，一晃毒龙化干戟，分心就刺。老胡拨马往旁边一闪，姑娘别抹不开呀。这呢，一家女儿百家求，乐意算，不乐意拉倒。你何必还翻脸呢？好好好，孩子，我不能跟你斗，既然你非要高艳平，我去跟你叫去啊。方才那事儿你好好合计着。一圈马都回来了，连燕王都觉着脸上发烧，心说您这是怎么了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胡德海满不在乎，回到高艳平的马旁。艳平啊，姑娘叫你呢啊，现在你就出阵。不过刚才我说那话你听见没？老前辈，我听见了吧？哎，心眼活动着点，管他是柴火是草，搂两耙子都没关系，我这人心眼就活，听没？高艳平一听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，当时脸也一红。这阵姑娘破口大骂，指名点姓叫高艳平，艳平不得不出战了，领了田在彪的令箭，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，跟飞天蜈蚣铁凤英马打对头。你看，要没有胡德海提这个茬，谁也不住这个意。胡德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嗓子又挺大，大吵大喊，所以说呢，高艳平就觉着很不自然。他头眼一看，这铁凤英长得确实是不错，说不错不是绕柳扶风一身的病态，而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，长得气派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，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。 头上戴着七星花的额冠，身披麒麟宝甲，外罩百花袍，内衬征裙，香牛皮的战靴，双叉冰铁镫，在掌中也使着一条大戟，斜挎绣花的百宝囊啊，瓜子形的脸上宽下窄，模样确实英俊清秀。但这玩意是打仗，也不是相面，高艳平就用眼睛稍微那么一扫，这才高声断喝：“呔，丫头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指名点姓叫毛家出战？”单说铁凤英就等着这个高艳平呢，咬碎银牙，瞪破双眼呐，心里那个难过就甭提了。大哥耶，您在天之灵可别散，妹子要给你报仇，最好呢您给我观战，您看我怎么要了高艳平的命给哥哥出气。那他心里头胡思乱想，等高艳平到了他面前，铁凤英仔细这么一看，哎这哎，那时候怎么愣住了。人们都说高艳平有能耐，可没介绍过这小伙子长得什么模样。咱就说吧，铁凤英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男子。那高艳平确实也是这样，都说吕布那个好看，都说子都好看，其实啊，把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高艳平。就见这小伙子银盔素甲，一字墨脚赖麒麟，化杆瞄金戟，鞍前马后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真是一表的人才啊。两颗眼睛水汪汪的倍儿亮，跟两盏灯相似。哟，铁凤英心中暗想：大哥耶，怪不得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你瞅你长那模样，怎么跟人家比呀？哎，胡大海说的对，你死不怨别的，就怨你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啊。你死了你能怨谁呢？啊，妹子，我也给你报不了仇啊！哎，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妹妹说：“这姑娘是不是有毛病？”不，人这第一印象可了不得。那高艳平也真打人啊！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美人爱好汉呐，英雄爱豪杰，这话是一点不假呀。铁凤英思前想后，腾脸红了，自己指自己的名字说：“铁凤英啊，你想什么呢？呸，不害臊，这是两军阵呢，千万只眼睛都盯着你呢，你在这愣什么？”想到这猛然苏醒，眼眉一挑，把大戟一晃：“呔，你家姑奶奶飞天蜈蚣铁凤英是也，我哥哥铁宝龙死在你的戟下，姑奶奶要给我哥哥报仇，高艳平你拿命来！”分心就刺。高艳平并不答话，何大吉使了个怀中抱月，往外一招开，两条大戟碰在一处，火星四冒啊！紧跟着二马一错蹬，高艳平涮手一戟，用戟上那个月牙子砍姑娘的肩头。飞天蜈蚣铁凤英往下一哈腰，唰，大戟走空了。铁凤英把马拨过来，后把一立，前把一压，撑。奔高艳平小腹便点，高艳平拨转马头，把这一戟躲开，晃宝戟往前冲，要大战铁凤英。